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从小不愿意哭，小时候私塾打架，他家世高又败落了，偏偏力气还大，那群孩子打不过他，就骂他是没爹的孩子。消息传到严侯府，他母亲知道哭了一夜，所以他从小到大从不和人说起他父亲，连熬记也不说，闲谈时也不是没有说到父母的时候，只是总觉得喉咙里哽着什么。他知道敖记嘴硬心软，听了一定会心疼他，但什么也改变不了，不过多一个人伤心罢了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是因为今天晚上的月光太好，也许是因为抱着他的人是他见过的最温柔最喜欢的人，所以他竟然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了。萧景也耐心地把他翻了过来，在黑暗中沉默地亲吻他。眼泪的味道这样咸涩，但它温柔的像在亲吻一朵花。 云兰说， 我知道我不会输，也不会死，更不会错过你以后任何一个生日，你放心。 你要说话算数，不要骗我。 好。 严君玉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在他衣襟上擦了擦眼泪，顺带着把脸埋了进去。要是云兰见到这一幕，估计是要吓到的。太子殿下洗劫是和宫皆知的秘密，都说东宫的地板比别的宫殿的门都干净，严君玉却不知道自己得到多大的纵容，只胡乱擦了眼泪，打了个哈欠，就犯起困来。他轻声告诉萧景琰， 我那时候不该装病的，听说人死的时候都会想起家人来，我爹阵亡的时候一定还在担心我。 萧景琰心中五味杂陈，摸了摸他的头。 不会的，小孩子骗不过大人的，你父亲一定早就知道，只是和你玩而已。 他说完这话后，许久不见严君玉回应，正想看看他是不是在忍哭，低头一看，只见严君玉呼吸平稳，已经蜷在他怀里睡着了。萧景琰不由得笑了笑，替他掖好被子，也抱着他睡着了。云兰向来是起得很早的，她是东宫的长宫女官，说是一人之下也不为过。太子殿下不喜宦官，所以一应大小事务都是他在料理，所以也是急忙的，比上朝的官员还起得早些，不到卯时就起来了。在廊下看着宫女和小太监们洒扫庭院，预备伺候太子早起。正是桂花开的季节，廊下一棵金桂开得正好，细微晨光洒在叶片上，是非常浓郁的墨绿色。宫中喜欢用玉石做盆景，桂花叶一般是用墨玉来做，但云兰觉得墨玉得不到这叶子的神韵，桂花叶子有种独特的蜡质感，他父亲说有一种琥珀最传神。他转过树来，看见树下站着的荣浩，据说民间如今最流行的戏是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。荣浩虽然没有伍子胥那般血海深仇，但昨晚也不好过，一夜憔悴了不少，更显得有种落拓潇洒的味道，恐怕宫女们见了更加心疼了。 荣公子早，是要读早书吗？ 云兰行了个万福礼，荣浩看他一眼，苦笑道：“ 你昨晚教小颜教得头头是道，现在又何必说这种话？” 哦，那荣公子是想听我问这个吗？请问荣公子想到应对西荣求亲的办法没有？你的一箭三雕计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？还是只能搬石头砸脚？ 他看着荣浩，神色平静地发问。他句句尖锐，荣浩招架不住， 只得投降。 哎呀，那你还是好好说话吧。 云兰倒也随和，见他这样说就不问了，刚要走开，只听见荣浩又道， 说到这个关于曼珠不受掌控的事，我倒真要请教你。 云兰的神色顿时沉了下来。 因为我也是教坊司出来的。 哎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不过是想听你的见解罢了。 荣浩神色坦荡，他知道云兰轻易不谈论权术，就连昨天也不过是因为要在严君玉面前亮个身份罢了。他是太子心腹，如臂使指，严君玉先前进东宫他就亲自看顾，如今关系更上一层，所以他在严君玉面前露出自己的权谋，算是认了东宫的新主人。云兰自然是不会帮他的，只淡淡道， 我的见解是你换个地方发呆。 为什么？ 小严昨晚睡在司红堂，要是出来撞上你，他脸皮薄，更要不好意思了。 其实荣浩倒不是手软到会被一个舞姬掣肘。宁西王府虽然如今尊贵，当年也是跟着太宗皇帝尸山血海里挣下的功业，如今不过百年，子孙虽然从文，骨子里的血性还是在的。他只是觉得憋闷，曼珠是一部他策划已久的暗棋，是教坊司选出来的罪臣之女，不说心血也是花了心思的，结果现在又要自己拆掉，白忙活一场，做出这等蠢事，枉与他人做笑谈。这还算了，偏偏对手还是那个赫连，光是想想他现在有多得意，荣浩就气得想吐血，所以他竭力想找一条出路，不至于输得这么难堪。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他身上还有别的差事，和亲的事暂且不谈，那是个拉锯战，朝臣还没站完队。最烦的是他身上还领着接待五湖使节的事，不管多气闷，还是要一大早去使馆和那群五湖使节们交际。荣浩又被时报灌了几大杯酒，正想办法推脱，只见一道身影走了上来，带着狰狞面具，不是那赫连又是谁？荣浩心里恨不得能活剐了他，脸上越要笑得优雅。 怎么，赫连王子也要灌我呀？ 不敢，不过是荣大人招待了我们半个月，所以上来敬一杯酒，聊表谢意。 赫连王子要戴着面具喝酒？ 赫连从善如流，取下了面具，满头金发实在过于耀眼，不过是胡乱扎起来也让人眼前一亮。荣浩只冷冷盯着他眼睛，一言不发地喝下了这杯酒。时报却偏偏在旁边笑道， 要说荣大人招待我们，那实在是没话说，样样周全，我呀都舍不得回去了。 是啊， 众人纷纷应和。荣浩还没说话，只听见那赫连笑道， 其实荣大人也不是样样周全，还漏了一件。 啊，漏了什么？ 众人纷纷问。 听闻大周南戏最出色，偏偏来了半个月都没听过。 嗨，不是说鉴别宴要唱戏吗？那赫连王子怎么忘了？再说了，这戏有什么好听的，不过是咿咿呀呀的唱罢了，哎，听得心烦。 石首领此话诧异，戏里可有好文章 啊？什么好文章？ 比如现今正传唱的伍子胥，最后几句唱词就很有意思。 赫连像是对着时报笑，眼睛却看着荣浩念叨， 有道是自直顿鲁又直毛，自相羌鲁自张鲁，木匠作家自己带，莫王简中笑残额。 严君玉今天很是开心，在太子寝殿一觉睡到天亮，偷偷溜回去，路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撞到。等他再回到司红堂时，人都到齐了。他偷偷看太子，结果太子也在看他，嘴角噙笑，两人心照不宣。严君玉都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读书读到下午，严君玉正练字呢，只见荣浩气冲冲进来了，脸都气白了，也不说话， 环视一周，忽然抓起敖记的佩剑，拔出剑来，狠狠斩下自己书案的一角。 好，不愧是我江东闭眼贼。 敖记喝彩，笑他。他这话一语双关，一是用了当年孙权斩桌案的典故，二者谁都知道能把荣浩气成这样的，除了那西戎的赫连王子，没有别人。偏偏那人也是闭眼金发，可以说是十分巧妙。荣浩却没有闲心理他这话，只是狠狠咬牙道：“ 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” 云岚送茶进来，听到这话，淡淡道：“ 早有这决心，也不用输得这么惨。”“ 怎么说，殿下？” 荣浩踌躇满志，看向萧景琰，大有一展雄图，只等他一声令下，就要和那西戎人好好较量一番的打算。萧景琰正看书，眼睛也不抬。 半都荣浩在太子驾前亮出兵刃，损坏东宫陈设，罚俸三月，自去反省。 虽然太子罚了荣浩三个月的俸，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东宫已经插手和亲的事儿了。按理说，东宫已经暂设正事了，也不算逾越。只是太子的意思似乎和当今圣上有所出入，这就有点棘手了。朝中官员也是分了派系的，主和的多是庆德朝的老臣，位高权重，有冠会逢迎圣意，自己也有基业，只想着眼下的太平盛世千秋万年的，圣上想和他们自然主和，至于主战的就复杂多了，有的是寒门考上来的年轻官员，也有没落的王侯后代，只等着打起来一展身手，趁机建功立业的。有些则是读了圣贤书，学了文人气节，自诩清流，不肯轻易向蛮族低头。还有些是边关将领，知道西戎人狼子野心，不愿意姑息养奸的。这其中更有些看出东宫的倾向，想要投机倒把，浑水摸鱼，过来钻营的。荣浩和敖记现在天天见不到人，在京中各处王府官宅里穿梭，交际游说，带回来不少消息，太子却不动如山，只在司红堂读书。这天晚上敖记早早回来，脸色不太好。 我这边都打听完了，西边和南边的将领都主和，北疆有点意见也有限，毕竟是燕北王府的地方。 燕北王年岁已高，沉稳些也正常。 荣浩那边也没什么好消息。 敖记往榻上一倒，冷笑起来。 哼，这群文官嘴里叫的震天响，对外只说是主战，还说是清流，一个联名奏章都凑不齐，也就骗骗那些年轻书生罢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